好，咁啊嚟到第四节咧，就回应网友及呢个嘅解放军环节系咪啊？ 系。 咁但系咧 ，Alex 有啲嘢先讲，就是、关于军展嗰样嘢。 嗱，首先咧，我要拆人招牌啦。 系。 呢、這个油麻地旅游就退咗我哋团啦，因为唔成团。 系啊，我真系估你唔到啊。即系你谂下以前咧，不嬲都好早爆噶嘛。 系啊。 调翻转，我哋竟然收到个电话。 系啊，今朝收到话一声。 系啦， 今日我帮同我哋报同一个团嘅网友都话已经退咗团啦。 嗱，今日咧我哋一录音嘅时间系11月5号啊，星期一嚟嘅，系啦。咁啊，都系讲到嗱，人哋嗰边咧，大陆珠海未今日开嘅，佢哋今日打俾我哋啦。 系 啊，搞唔成啦个团， 系啦， 咁啊搞到唔好意思啦，你想嚟自己退团啦咁样， 系 真系估你唔到啊。 系啦， 咁我哋其实有两个选择嘅，一个系咩咧？一个咧就我哋去中旅社， 系 就订， 系 系啊，呢个就我哋唔好想嘅， 系 因为首先又贵啦， 系 招呼又唔好啊，你知，同埋我唔系好中中旅社啊，本人就 系 咁啊。第二样嘢咧就系我哋自搞啦， 自搞系 自搞啦。咁一自搞咧就要问 Alex 啦，自搞点算 咧？自搞咧嗱，首先咧你 Google 揾咧个珠海呢个航展咧有个官方网页嘅，咁我再摆翻上 Facebook 啦。咁另外咧就佢网页入边咧嗱，佢因为港澳人咧。即系香港同埋澳门啦，唔系澳洲啊。 系 咁就要用经过官方微信咧，咁 at 咗咧，佢就可以问到嘢，点样俾钱嗰啲嘢。咁我而家都未问晒，因为佢可能佢放咗工啊，未复我。咁我今日我再 cap 埋张图同埋呢个网页俾大家啦。咁我哋就如果如无意外，我哋会选择自己去啦，除非唔去。 系啦，仲要自己去呢个交通安排呢都要小心喎、 啊。 因为呢就嗱，一个就坐船啦。 系。 一个呢就係、是、坐港珠澳大桥啦。 系。 咁但係呢嗱，老实小弟呢就睇新聞睇啲唔睇啲啦。 系。 咁我睇完就觉得港珠澳大桥超得人驚㗎嘛。 嗱，港珠澳大桥呢讲少少我自己嗰个 观察。 所知啦，观察啦。 系。 因为港珠澳大桥啱啱开。 系。 咁有啲旅行团嗰啲叫做直通车啊。 系。 或者包车呢就未有呢个禁区纸或者冲港牌咧，就过到去呢个港珠澳桥嘅。 系， 所以有啲平价旅行团咧， 嗯， 系会大家会喺嗰时好似好似大陆嗰啲咧，喺一个皇岗等啊， 皇巴 即系个等啊，即系大家就喺个即系个集合，所以嗰阵时应该逼爆几千人会喺呢、這个 金巴 咁搭呢个穿梭巴士咁解啦。 哦， 依家咁集中嗰个时间，因为嗰个时间就 系旅行团时间， 旅行团时间系啦，所以佢哋就冇法咁啊，早少少应该 OK 嘅。嗱，嗰日九点钟开始，我咁啊，弯你八点， 嗱，我到你九，大家都要七点好准备， 七点你好过桥啦， 过桥啦， 系啦，跟住另外搭车去呢个机场，有巴士去机场嘅，拱北 系啦， 佢呢个金湾机场嘅，咁我今晚再俾埋资料上埋去个网页度啦，或者唔系个网 Facebook 度啦，系啦， 咁所以就大家就即管喺我哋 Facebook update 啦。再有即系，但如果真系去嘅咧，我就开个 group 嘅网友，咁大家就挥下手。但系如果大家即系都退咗团而话选择唔去嘅，咁我哋就唯有吓、过两年再见啦，有机会。 我都唔紧要，或者我哋下次另一个展览啦，新加坡嗰啲，我谂仲难，因为。即系你去外国机场仲更加难见嘅，其实，所以点解我哋成日话珠海咁样啦吓， 因为近啲嘛， 近啲系啦，近好多。好，咁另外咧就我哋回应网友啊， 系， 咁咧就有一个网友咧，佢问咗个问题，就话咧点解喺南海就唔摆1400系咪啊？ 系， 咁咧就有啲网友其实都有讲到嘅，咁啊有啲网友话咁 Simon 系咪 Simon 讲啊？佢话咧你摆南海咧问题就系你嗰啲即系嗰啲，首先咧呢啲导弹1400你话自己几劲都好啦， 系。 理论上咧，你其实嘅天然敌人咧都系有嘅，即系例如话天然敌人最简单咧就系用呢个嘅 AGM-88 啦， 系 咁咧，即系我哋呢个叫 HARM 啊，我哋叫做咩咧？我哋叫反辐射飞弹， 系 咁啊，臭油任务专搞你啦， 系 咁你 suppose 咧就如果攞啲战机臭油会唔会臭油呢啲位咧就未必嘅， 系 即系有机会唔大，因为你啲孤岛嘛， 系 即系如果你 suppose 咧你系喺陆地咧打啲陆基咧就会，但如果打海岛咧难啲噶， 系 即系我未见过咧有呢个嘅臭油任务打海岛啦。我印象中系冇嘅， 好似冇， 都系打陆基为主嘅。所以咧，Simon 兄系有呢个道理，但你问我，我觉得个美军 practice 系唔会做呢样嘢嘅，因为 support 佢根本就唔使，佢只要射啲咩咧，射喺即系老实啦，你只要用海军， 系 用战斧搞掂你啦， 战斧超低空飞行啊， 战斧系搞掂你噶， 超低空飞行嚟嘅，冇得挡嘅。 系啊，嗱呢度剩战斧饱和攻击你就死噶啦， 系 唔使多，我只要派咧大概三架。一架咧导弹巡洋舰，一架导弹驱逐舰，加埋已经超过200支噶啦， 我真係堅射你，你冇得擋，你死梗。咁同埋呢，我可以唔用呢啲㗎嘛，我可以用咩？我可以用空中载台，例如用 B52 啦，但 B52 危险啲啦，咁我用 B1B 啦， B1B 啦， 我可以理论上 B2 都未到嘅，咁 F35 都得㗎， F22 都得， 佢死咗唔知咩事啦， 係啊，咁所以 堪称可以 S400 可以探测到 F35 最紧要就係咩呢，我可以用 EA18G 做电子干扰， 我係 咪，咁当然佢话喂，我哋有装防干扰㗎喎，同埋我调翻转，我干扰翻你都仲有，我之前未听我哋讲过， 咁斗干扰啦， 咁斗咯，咁但系永远都系你咧喺海上目标，你系冇咁着数噶，因为你系孤员喺海外嘛，你支援系细嘛，永远咧呢啲海岛防守都 系 好难嘅，但系咧你要靠咧喺大陆嗰边过嚟嘅军机支援你嘅、 哦， 永远都系咁，但系你又系远啊嘛， 远啊太远， 远噶，所以咧就最近都永兴岛啦，讲紧即系海南岛对出少少嗰度，所以咧你问大陆而家咧就如果人哋系真系坚喐你咧，你系冇得还手嘅。你系死就死梗噶啦，咁所以其实你问咧美国惊唔惊，就唔系真系好惊，但系咧你一咁串咧，佢就成日觉得你咁串咧，我就黑人憎咁解嘅啫。 姿态上一定要硬噶嘛， 系啊，咁美国一定硬噶嘛， 系啊， 美国从来都硬汉嚟， 系啊， 咁所以咧大陆咧就我觉得有时佢不如屈一屈啦，即系你问我咧，我觉得你应该调翻转，依家你应该采取一个防守嘅姿态，人哋咁串你咪屈一屈咯，即系话我哋系冇防空飞弹嘅，嗰啲雷达你咪切紧啲咯，迟啲摆都得噶嘛，趁而家风头火势就唔好搞咁啊！但系 Alex 话斋呢啲就外交转内销嘛，又唔可以喺国人面前即系 低威啊， 东亚病夫咁样噶嘛。咁所以咧呢单嘢系冇善了噶，基本上咁咧。另外你话咁唔装 S 四百系咪啊？咁装返啲红旗六囉，红旗十六囉。 我之前都系装 好囉。 係我之前都装呢啲嘅。 其实系装呢啲㗎，其实呢红旗九都好似冇嘅，之前好似装红旗十六嘅。咁、哦、所以呢就我觉得佢装啲短程够用㗎啦，即係50公里嗰啲呢，即係你万一太嚣张走入嚟我就瞄你咁解啦，你200公里冇必要啊。即係人哋你装200公里，人哋嗰啲喊啊或者嗰啲嗰啲空中载具300-400公里射埋嚟你冇得挡㗎。 佢 依家用嗰个 ASM-158C 係咪隐形嗰隻呢，你死梗啦 ,500 公里你乜嘢都死啦係咪，所以好难防㗎。所以你问我呢，我如果我係大陆嘅军事专家，我话喂不如即刻低调啲啦。 所以 S400 我哋要都系要摆翻喺个京城咯， 系啊，我哋话啊嘛，你其实应该摆边度咧？摆上海， 系啊， 摆北京， 系啊， 同埋最紧要就摆埋福建， 系咯、 啊，即系保护住广东啊、福建沿岸。 咁啊，冇摆珠海啊， 冇摆珠海， 冇摆珠海。 好啦，咁啊，应该都叫回应咗网友啦，系咪啊？ 系， 即系因为如果唔系，其实咧两三句都回应唔到嘅。认真讲就，但系就嗱，即系暂时讲到呢度先啦，好嘛？ 好， 你再有问题继续问啦，因为呢个好似系新网友嚟嘅，叫 Kenny So 啊， 系， 系啊，喂，欢迎。你继续发问啊！其实网友咧，你绝对欢迎喺我哋呢个平台噏噶， 系啊， 冇问题噶，你有就订啦。其实咧，我同 Alex 咧，有时都想咧喺 Beauty 福利噶，但系咧奈何我哋两兄弟咧就真系书读得少， 太 即系字啊打得太慢啦，真系有时万言文点打啫，系咪先？时间又我哋又唔系， 同埋有时你哋问啲问题，其实我哋不如直头可以开 topic 讲咯。 哎呀，我哋都唔敢咁样讲啦，而家我成年有时我你知唔知我哋呢集其实好艰难嘅做得呢一集咧，其实我哋分咗两日做， 系 系啊，咁其实都一小弟有啲艰难 咧，会比较忙，呢度比较业务繁忙啊， 系啊，所以真系要尽量啦吓，但我一定会做嘅。好啦，嗱，我哋开始啦，嗱，讲翻解放军嘢系嘛， 系， 哇，呢单咧真系嗰种震撼啊！我一睇完就心谂，哇，真系习近平呢轮真系偷笑啊！ 系 就系、是、咩意思呢，就系、是、咧，听讲英国嗰边咧就做咗一个叫做个别开放式出口许可证。嗱，你怎听都唔知系咩嚟嘅。 系 直头依家讲紧咩咧？系依家佢哋话咧，嗰个军事销售系无限制咁样 sell 俾大陆啊！ 哇，啲盐仔喎！ 呢单嘢系相当恐怖啊！因为点解咧？嗱，呢单嘢咧就我哋睇翻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啊，咁 SCMP 讲嘅，咁咧就咧11月1日嗰阵时就讲话伦敦咧就冇点名。就讲咧，就系嚟紧我哋有啲军售啊，咁佢一啲国防供应商，大家不嬲都有啦。我唔知 BAE 会唔会其中一个啦吓。 系，绝对系。 咁咧，佢哋讲吓，即系佢哋讲个国际贸易部嗰边讲啊，就Theresa May 啊，咁啊，即系 Theresa May 就讲过咧，访问咗北京啊，之后咧就终于咧就话啦，诶、哎，我哋而家有个许可证啊，批咗噶啦，咁啊讲完就算啦。咁大家咩嚟噶？咩叫许可证？ 冇乜实体嘢卖先， 佢都唔敢噏嘅。跟住咧，大家就话其实关咩事呢，就嗰、是、啲军备嚟紧可以无限制出头。咁大家一听咁惊，乜唔系1964之后就冇啦嘛？ 系咯。 咁啊，唔系，而家英国够胆死咧，单方面撤销成件事。咁咧，我就唔知佢点样应对翻咧联合国或者系美国嗰阵时嗰个制裁啦。咁总之咧，你唔好理。嗱，我哋讲一个内容嘛。那个内容就咁嘅，那个军事雷达嗱，唔系普通民航雷达 系军事雷达 ，BAE 都啲雷达都 OK 嘅，几好嘢嘅。 咁梗系唔渣啦，你谂下佢肯定中间都吸收咗唔少美国嘢噶嘛。 系啊， 个军事雷达个系统嘅装置啦，一啲零件啦， 咁雷 达体技术啊， 雷达本身系佢做先嘅二次大战。 咁啊系，咁啊系，但系德国佬好多去咗嗰边之后有啲新嘢搞啊，系咪？咁咧，其实咧就同之前咧，英国咧嗰阵时以前咧，未都有卖嘢俾北京嘅89之前， 系 有噶嘛，其实不嬲都有噶，法国佬都有噶，之前仲谂过倾幻影添， 系 不过倾唔成啫嘛，因为89-64之后， 系 跟住咧就美国嗰阵时有卖啲黑鹰俾佢啦，同埋嗰阵时美国咧系有倾到嗱，你嗰次系咪讲咧歼十个人 擎？歼八二 系咪啊？ 歼八二咧 系 即系歼八战机嘅第二代 二型啊， 二型咁咧，咁佢啊嗰阵时啊想成部机咧系攞咗去美国咧。 不过改啊， 知系 航电啊， 航电系边间厂我唔记得咗，好似系好似都系格鲁曼嘅咁上， 一系就格鲁曼，一系就 Lockheed Martin 咯。Lockheed Martin 都唔出名嗰阵 时， 应该格鲁曼多 嘅。Lockheed 好似系 Northrop 咯 ，Northrop 系啊，洛普 嘅， 应该洛普多嘅， 洛普嘅。跟但系之后八九四之后咧，就成部机还翻俾你啦。 系啊，还翻俾你，还翻俾你都好啦。 可唔还咧？我唔好肯定， 唔知有冇还啊？扣埋都唔扣啊？系咪先？咁咧就所以咧就呢、這个问题就有个问题就系咩咧？就是、听讲咧个军售咧嗰个数量不限，金额不限，可能连卖乜都不限。哇！呢单嘢就好恐怖啦。咁啊，涵盖咧军备啊嘛，咁包括咩咧？包括有固定翼嘅飞机，船翼机即系直升机，同埋无人机啊。嗱，大家就谂啦，咦？无人机咧，佢哋依家有一只咧，咪叫 MQ-1 啊嘛。咁啊 ，MQ-1 当然啦，即系 MQ-1 就够，咁啊，大陆可能唔抛啦。喂，咁但系如果你咁搞，万一美国话出 MQ 9俾英国，哇，咁佢又将只 MQ 9过俾大陆， 我唔会啊，应该佢自始研发嗰啲啫，系嘛？ 系咪啊？我唔知啊， 卖美国嘢，美国啲俾我肯俾你卖啊？ 唔系啊，嗱，而家美国佬系唔会卖 MQ 9俾英国噶嘛？ 同埋美国佬系唔会俾你卖咗，即系好似例如美国澳洲买啲 F18 咁，喂，咁你都要问一问美国俾唔俾卖俾加拿大先？ 因为个财产权系属于美国嘅， 系一其中部分嚟噶嘛，佢得佢同意先可以卖噶嘛。咁你英国又想做二五仔啊？ 唉，所以英国呢单嘢系好搞笑啦。当然啦，喺伦敦咧有个叫做 NGO 啊，叫做反军火交易运动。哇，呢个咧，我觉得就 系 好正义嘅发言人嚟嘅，系啦，即系呢个吓 Smith 啊，咁佢就讲啦，呢张咁大单嘢咧，照计应该系解放军啦。佢话嗱，未知啊，但似系解放军咯。而呢个咧限期几耐咧系5-10年啊。 系 边有人知道5-10年之后解放军会发展到点咧？ 系啊， 金额冇讲，大家知唔讲即系多咯。 系啊， 一定系坚啊，因为咧都唔使我再签啦，直头话得啦，你几多都批啦。 哇，咁有咩实体嘢会卖俾人先？ 咁我谂首先就一定系卖雷达啦。咁你知大陆嘅雷达点劲都好啦，你追唔到俄罗斯嘅，即系连俄罗斯追唔到，你个雪炮衣啊， 系， 即系你讲紧依家咧，即系苏-30嗰个啊， 系 都追唔到啊。苏-30嗰个雷达咧，佢哋号称可以500公里啊嘛。 系， 咁500公里就当然追啲咩机咧？追啲歼六嗰啲残废机啦，系咪？即系计嗰啲啦，龙卷风嗰啲咧，即系龙卷风又唔可以同歼六比嘅，即系龙卷风就400公里 check 到你咯。 系， 跟住如果台风嗰啲200公里 check 到你咯。 系， 哇，咁如果200公里 check 到你都危险啦。 系啊， 我可以避住你嚟射，系咪？我仲要摆架苏-35，仲要咁强嘅前斗力嘅，系咪？ 系。 咁所以系几恐怖嘅，咁咧就而家大陆如果可以起码过咗雪炮衣先啦，你雪炮衣都过唔到， 系 咪？咁更加唔好讲，依家你话喺 BAE 嚟紧即系装嗰啲雷达，我哋成日偷鸡讲嘛，即系你话 Lockheed Martin 啊，或者系波音啊，成嗰啲会唔会有时啲技术都俾你立咗少少啦？咁所以我哋都唔敢讲去到边啦。咁除咗雷达之外啊，嚟紧会唔会有其他武器系统咧都有机会咧？唔知。咁但系就呢单嘢听完咧就好惊。 系， 咁解放军嗰边好开心， 系， 咁啊终于有丢啦。 但我觉得系咪都系得个，成日得个吉咧，会唔会有机会？ 唔知啊，你觉得美国会唔会坐视不理？ 我一定唔会坐视不理咯，美国。 美国佬一定心谂，我一定喐你噶。 喐过啊，咪喐你喐英国啊， 喐英国啊， 喐。 但英国都系自己 friend 啊，始终即系佢喐还喐啊，佢最后都系喐大陆家庭。系嘛？ 你试下买嘢俾佢咯。 系啊，你试下买啊。 试咯， 系嘛？你试下买啦。 试下咯 吓。系啦，所以就唔知啦，即系呕翻出嚟，最后都可能要。 可能最尾你就呕得，你买就得，你买都得。不过你会唔会运到过去咯？ 炸沉啊！呢架嘢，呢个货柜沉咗架船咁样。系啦， 即系话喺个船消失咗啊！嗰啲咧 喺唔知印度洋某个位唔见咗。 系啊。 好啦，另外一单新闻都要讲嘅就系咧，大家记唔记得咧？我哋喺一个月前度啊。就同大家讲过咧，喺呢个南中国海嘛，咁啊，即系呢个嘅神盾级驱逐舰啊， 追尾事件， 追尾事件啊嘛，咁啊调翻转系大陆攞个啰又俾人撞嘛，咁啊呢单嘢吓，即系嗰个神盾驱逐舰啊 ，Decatur 啊 ，DDG 73啊，咁嗰阵时咧自由航行啦，就遇上我哋嘅中华神盾啊嘛，兰州号，咁大家知咧呢单嘢咧就英国而家嗰边咧就讲翻啦，即系国防部嗰边咧公布咗一啲录像同记录啦，最搞笑就系点解会英国国防部讲嘅咧？呢单嘢唔系美国嘅咩？系咪？ 头先我 Eric 讨论过就系、是。借人把口咯， 系啦，就应该系美国就将段片咧就一夜过咗俾英国， 系啊， 然之后就喂英国你帮我讲啦，唉呢轮我都费事多口啦， 系啊， 系啊，即系 我费事怒气， 唔好成日话我哋合中国啦， 我费事怒气， 系啦，咁咧就即系英国打抱不平就讲咯，就话解放军咧就警告，就话咧你哋喺危险嘅航道上面，跟住话如果你哋唔改道就要承担后果，嗱你斋听咧其实又好似冇乜嘢。但咧，原来咧，佢哋讲翻咧，即系中美咧，佢哋呢啲冲突咧，就有个叫做诶嗰啲咩相遇守则噶嘛。 系， 佢哋有空中同海上嘅。 系， 咁咧佢哋就话咧，美国就会话呢啲系叫危险而唔专业啦，系咪？咁你咁样去，即系你咁样好易会擦枪走火出事噶嘛。 系， 美国就话我哋系无害通过嘅，不嬲都讲呢句噶啦。 系， 因为我哋呢个系自由航行啊嘛。咁人哋就话你危险啦，你又话翻危险啦咁讲。咁咧听讲咧就即系佢哋有啲智库咧，英国嗰边咧都研究过，就话咧。大陆今次可能特登嘅，即系同埋咧，成件事其实系度过嘅，即系佢究竟系用边个角度切入啦，攞个尾嚟冚你啦，就等感觉就系你冚佢啦。咁佢话咧，其实呢啲情况咧已经讲明俾你听咧，就系、是、大陆咧已经心谂系我已经准备好晒点样咧去表达我哋嘅信息，就系闹翻我哋嘅。咁但系咧，有啲人就话其实咁样担心危险喺边度咧，就系、是、美国佬咧，佢让你就让你嘅啫，佢真系唔让你，佢打你你吹口仗啊嘛。 唔好卜得咁开心，真系会噬你啊！ 佢真系咬你嘅时候，你成日以为咩啊？你记唔记得以前嗰套系咪审死官啊？定系算死错啊？嗰时吴启华咧，咪成日弹出弹入嘅，你啱我食啊，你啱我食啊，跟住又俾周星驰斗咁啊！我同你讲啊，真系你唔好成日扮吴启华，真系你真系咬我食嘅时候，佢真系坚咬你一啖都死噶。所以咧呢单嘢我真系绝对系觉得邓解放军抹汗嘅，真系成件事。你澳洲佬嗰次咪已经同你讲咗啦？如果你搞我澳洲，我真系觉得有危险，我开火噶。澳洲佬真系好坦率咁同你讲啊，哇！咁下次美国使乜佢自己开火啫？叫喂 call 澳洲过嚟开火，好鬼惊啊！ 都紧急真系撞埋嚟，美国佬都 开火 嘅，系啊， 照开拖， 照开嘅。不过而家我叫齐啲盟友嚟开 party 啫。 系啊，咁所以咧呢次咧，你话英国会唔会过嚟南海巡航咧？我觉得会啦，因为你讲咗啦嘛， 唔好转头送啲 F-35B 俾人啊！ 唔会啩？ 呢个美国佬梗系就炸沉英格兰啦你。 咁但系佢哋讲嘛，依家咧其实最大冲突系咩咧？就咩叫自由航行啊嘛？自由航就 系 话咧，总之你喺海上面你冇咩领土咪自由行咯。一问题就 系 你个海礁，我咪成日进入你12海里嘅。因为我唔承认你呢啲领土嘛。 啊、 如果你礁嘅话咧，你系得唔知600米定唔知几多？咩冇12海里肯定，佢咪当你600米我有找啦，一海里都有啦。 经济海域唔算啦， 系啊，咁所以咧就经济海域都未到啊， 经 济嗰个系200嘛，都未到啊，系讲紧你领海啫、哦，我都唔当你系嘅。咁依家大陆就话系啊嘛，咁大家就继续睇啦。嗱，我哋成日当 Alex 都系嗰句嘅，呢、這个世界咧就冇道理嘅，得 muscle 嘅啫， 系 冇道理嘅，睇下边个 muscle 大咯，只抽咯， 最尾都系讲 muscle 嘅， 最尾都系只抽嘅。嗱，地球人啲基因就咁差噶啦。即系最后都系讲， 唔好咁讲外星人都可能都系嘅，不过睇唔到啫。 哦，我唔敢讲外星人啦，我哋讲地球人啦，就咁、是、啊。最后一言不合都系打交，啊呢啲都冇得讲。好啦，另外咧，我谂都要讲翻少解放军嘢啦，系咪？咁咧嗱，我哋嚟紧系咪去珠海啊？ 应该系 系啦， 可能系最好系 系啦系啦。嗱，我哋真系有心去嘅。咁但系如果个天俾我哋去都话 冇乜嘢， 系咪？嗱，咁咧今次咧呢个系有啲瞩目啦，即系例如话今次系史上最大啦，次次都咁讲噶啦。咁啊最多飞机啦，最多军火商啦，咁啊最多人表演啦，次次都咁讲噶啦。咁咧今次咧就大家当然嗱，我同 Alex 都讲过啦。嗱，我哋会见到歼20啊。 系， 系咪？咁啊，歼20一定会喺度嘅。嗱，轟20大家唔使谂，一定唔会喺度啦。飞都未飞，点会出嚟？系咪？万一跌咗，咁仲衰啦。 见到块布咯，人哋吓，见到块布。 可能有模型， 系 有模型， 啊模型咯。 喺室内 系 有模型， 即系上次架达索六代机咁啊，攞块嘢绷带咁包住。 同埋咧，歼31咧，我就好好奇佢会有新，就真系有架真机啊， 系 就摆喺出面啊，即系日晒雨淋嗰位啊，定系又系好似上次咁鬼鬼祟祟又系摆室内咯， 系 我嗰次影咗啦，我睇完之后心谂，你个内仓唔知你大，你装咩大我又唔知，佢乜都冇 show， 就一架模型机，就好似你将架模型咧模型铺到即系放大咯， 即系暴风雨号， 系啊，类似啦，我咧仲需要暴风雨， 系 人哋暴风雨新得嚟，佢都有个座舱打开，佢冇，我都唔知做乜嘢，好啦，讲翻啦。 咁咧就 The Drive 咧嗰边都讲啊，今次咧会出一架咧叫做隐形无人攻击机话， 系 啊，叫做天鹰， 系 个名又几型噶， 天鹰啊， 系啊，叫天鹰啊，我谂佢系同咧暗剑嗰啲咧系 天鹰，咁咪同呢个美国嗰架 A4 Skyhook。同攻击机同一个名 字咯，名字就同啫，但系大家即系注意系唔同嘅。 系咯， 同埋今次好笑嘅，今次咧佢有个今年咧公布咗首飞啊，成功嘅啦。我即系我唔知系咪我忙得滞咧，我睇未睇过 啊。 系啊，我即系凑翻啦。咁另外咧就好笑嘅，佢哋咧帮佢打个格仔啊，马赛克啊， 马 赛克咗个机头， 三个字啊，马赛克啊， 马赛克。所以我哋都唔知道其实系咪真系坚嘢嚟嘅呢部嘢。佢哋话今次个无人机用咗 80% 新技术啦。 系 咁咧，喺大陆嚟讲咧， 80% 新技术系突破嚟嘅，因为大陆不嬲都唔会有。第一，佢冇 80% 咁多新技术啦。第二个就 系 佢有都唔会摆落去噶嘛。佢哋话要稳阵啊嘛。咁、 哦、 所以好笑啦。今次咧，佢哋个设计咧就似咧 Lockheed Martin 噶吓。 喂，有一次个 MQ-25啊。 有少少噶，但系佢话今次只一只叫 XSA 啊， 系 系啦，咁啊，但系话会再大啲，咁咧就非翼式设计噶嘛， 系 系啦，咁咧就隐形嘅无人机，佢哋话咧个航个航时都几长， 哇，张图有002 喎，系啊，但系 弹射器 喎，唔系呢个就早啲嘅， 系咩？ 2017年嘅， 2017年 系啦，咁啊，今次会唔会有咧？我哋都唔知道，因为佢有几个管噶嘛， 系 咁一个可能系会唔会有个海军管咧？今次咁唔知道。系啦，咁咧就系几搞笑，佢应该系有埋呢架机噶。 哦， 系啊，咁有埋暗剑噶，我估随时。但系问题就系、是、你都系得个模型啫，你都唔知佢最后坚定流嘅。 系啊， 系啦，咁所以就唔知啦。咁你话系啊，咁 Alex 先话有啲似 MQ-25啊嘛。 系，即系 Lockheed Martin 嗰部啊。 系 Lockheed Martin 嗰 部，唔系波音嗰部啊。 系，但系佢无论系边部，佢都系得个样。 系， 系啦，乜嘢都未知，咁咧 spec 都冇嘅。 系， 系啦，全部都系模型。咁其实你去求其一间军事模型铺咧，去订做翻个 size 都得嘅。 系 系啦，咁啊，但系大家只要买飞入去睇啦。 手版模型公仔啊。 系啊，系啦，好啦，咁啊，今集军事导航嚟到呢度嘛。 好， 咁啊，下集再同阿军冇戏言啦。 好， 好，拜拜。拜拜。